即係佢淋水也好，淋尿也好，淋乜都好啊，甚至乎你一個反，你真係睇住佢殺人，你都唔可以掹槍射翻轉頭啦，好地地係咪先？ 成日都有呢啲警匪片㗎啦，最終就係咪個差佬係咪要射佢咧？ 咪咯， 係咪就係呢個就係最終大家點解要成日拍呢啲咁嘅場面啫？嗰、那個就係要彰顯嗰個執法者本身嗰個專業啊嘛。係、 嗯， 喂，如果你係普通人，咁你對唔住咯，你唔好鬥嗰個人工喎，你應該同嗰、那個呢、這個咩啊？这个咩咩格啊，嗰间成日压运钱嗰间嘢。 哦，压唔记得咗咩格啦？ 咩国卫啊？国卫保安公司，你咪收嗰个价钱咯。系咪先？人哋个揸鸟枪我一样，嗰个巴基斯坦嗰个人，佢一样系揸鸟枪嘅啫，一样有俾人抢枪嘅风险噶，系嘛？咁可唔可以人哋就话哦，普通人我攞住支鸟枪周围走去射人咯？即系你咪应该收嗰人工咯，甚至你咪收紧嗰个人哋屋苑嗰个门口企喺度锯架嗰人工咯，你系咪收嗰人工啊，大佬？ 唔系噶，好鬼高人工噶，而家仲话即系如果督察你四万几蚊起身啊，大佬。 喂，大佬啊，今次啊你睇到噶，除咗系反黑，我估计根本就已经惯咗打人啦、嗯。第二系咩咧？有啲大头嘅唔系散仔，唔系散仔嚟嘅。 系啊。 而家两条控罪嗰个就系散仔，钉入埋第二条嗰、那个、 啊、普通袭击嗰个啊。 但系。其实嗰两有两个阿头嚟噶，系 系啊，呢啲有啲系总督察嚟噶嘛，即系系咯，嗰啲 官堂反黑嘛， 总督察嚟噶，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啊， 唔系，所以我咪话咯，你而家仲要话咩？有情绪反应喎、啊，警察，我真系我想好想问嗰啲原作级嗰啲工会嗰啲代表，对唔住，你哋系冇情绪反应嘅， 嗯， 就算入火场嗰啲消防员，啱啱个同僚牺牲咗。佢都唔可以有情緒反應而拒絕消防處長或者佢上司嘅命令。 係咯， 係咪係冇情緒反應？ 你嗰個情緒反應，你係要將佢克制啊嘛！你要為咗即係俾得個權力你，你就要執行職務。執行職務就要將你自己喺嗰個 moment， 將你自己好多嘅情緒反應啊、私心啊嗰啲要撳低咯，要克制啊嘛。 所以我就話咧，你即係呢個係遲嚟嘅公義嚟嘅，真係、嗯，因為嗰單嘢。未计 TVB 嗰橛添，我话 系啊系啊， 而家净系讲呢个 case 本身啊，即系拖咗咁耐，系咪认人嗰阵时就用嗰啲古灵精怪嘅方法，就算到今日去荔枝角还押，惩、教处可以帮佢遮咗个通道，为咗唔想佢哋俾人影到，系咪？咁点解以前嗰啲黑帮啊俾人影咧？ 系咯， 系咪咪一样系反？点解佢哋有特权咧、啊？而家系要遮咗唔俾人影佢哋啊？系咪呢个亦都系唔方？即是荒谬啊！结果个后果咩咧？佢为咗掩饰佢哋特事特办，嗱呢啲就系林郑所讲嘅特事特办、因为佢哋纪律部队，所以咧以后咧，如果我系呢个蛊惑仔咧，我都会要求你遮咗嗰个还押嗰条通道，系嘛？我唔想俾人影到我，咪就系咁咯。佢认人嗰阵时咪咁咯，戴帽嘛， 系啊系啊系， 系嘛？ 戴口罩啊嘛， 系啊。咁而家啲蛊惑仔咪就咁按照呢、這个按照呢、這个你 set 咗一个先例啊嘛。而家我就按照呢个先例作呢个要求。所以我就话一个崩坏就一级一格一格咁样，骨牌效应咁样冧落去嘅，其实。 同埋呢个而家呢个公义咧，我哋都仲要睇埋礼拜五个判刑系点样啦。第一，第二就系话，即使佢啲刑判咗成咁样，但系而家成件事嗰啲堂费啊、剩啊嗰啲，或者佢哋斗嗰啲人工啊，喂，嗰啲公帑嚟嘅，你会回水先？ 我觉得应该追讨翻， 应该要回水喎，系咪先？咁你追阿梁油嗰啲咁样嘅，即系 你咁凶狠， 嗰啲咁凶狠，咁你呢啲系咪应该要回水咧？ 我覺得咧，而家咧就開始博同情。不過你係多得高志深啊，呢啲撐警組織，我話俾你聽。本來我覺得一般市民可能都會有多少同情嘅，但你呢啲咁嘅高志深咧，即刻撲出嚟鬧嗰啲狗官， 係 黃絲狗官咧，就連最少少嘅同情咧都會冇埋。 佢啲同情咧，但我都覺得好好笑嘅，即係其中一個最後生。即係其中一個啦，就話啊，因為之前就同個女友就諗住結婚，仲買埋樓添，但係因為呢單嘢就分咗手，喪失即係冇咗呢個一生嘅最愛咁樣，呢啲係求情理由，博同情。我覺得有冇搞錯啊，大佬？呢啲都係理由嚟嘅。 咁咪即係揾到冇咯。 係啦， 坦白講，正路係咪應該揾啲品格正人？ 係啦。 上去同个官求情啊？係 啦， 係咪啊？ 而家係話哇，因為咁樣而散咗喎，同個女朋友咁得。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啦。你即係我成日都話，佔中到而家，我一路有個講法係需要一個真相嘅調查委員會。 嗯， 因為好多嘢你問我，真係要撫平嗰個社會嘅創傷。 不是这个迟来的正义，我觉得也都不是判这个七警重判他们坐监三年，我觉得都不是，那个仇恨只会一路来，而我觉得是什么呢，是要真正调查当日发生什么事，所有的外国出现这些社会大撕裂的情况之后，其实都是需要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包括当日譬如南非的种族 隔离事 件，究竟哪一个人决定开催泪弹，哪一个人决定封闭这个政众，哪一个人指示那些人去旺角殴打那些示威者，如果当那些人 社会是不是受到指示继 续在这操纵香港的政局，即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他会安心在那里，撑警组织又是同一堂警同一班人指使出来搞法轮功的组织，香港的撕裂，我再想讲我自己1991年开始参与香港的选举政治，在英治时代的香港，黑社会蛊惑仔是不敢公然介入政治，因为当你发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港英就会用那些警队去重手镇压，很多什么元朗教父那些都是这样慢慢走向这个消失的，好了，现在结果就是换了五星期之后，那些古灵精怪，有些是甚至出现公然出现在林郑年初七的竞选大会那里，这些人在港英时代是不可能铺上地面，港英时代有一套规矩的，就是我画了个圈，你在个圈里面你自己搞，即是说你在自己条村那里做陀地你的事，麻烦你不要出九龙，麻烦你不要伸只脚去搞政治搞选举，是吗，你就在你那条圈那里收 陀地，或者你搞你都不要被人见到， 电影公司来拍戏你就拖条牛出来收陀地就得，但你同埋年初一至初三给你开导，初四都不得了，都冚你了，已经还要找个鬼佬来做警司来冚你，那些新界西新界南那些，所以我就说呢，现在的崩坏，大家看到香港撕裂崩坏不是只是梁振英那种挑机变态的施政行为，而是过去涉入政治的各种各样古灵精怪的势力，是吗，警队究竟谁人在指挥他们，那些撑警组织背后是什么人，跟当日攻即是攻击法轮功的组织，其实由林慧思案开始的，你记不记得， 是 整件事是 青年关爱协会， 关会是吗，究竟是不是周永康是不是反法轮功的内地的办公室一路伸延来香港的打手，那些人受究竟是不是香港人，甚至每一次有政治冲突的时候，我自己在城市论坛被人骂闹足九个字老豆老母，那些是什么人来的，我出席过咁多次都冇呢几年咁恶劣嘅，真係係任何一个对香港稍微有感情嘅人都係不能接受嘅。林郑月娥你可以视若无睹，你话可以冇证据，今日我仲听到佢喺度讲冇证据，大家观感嚟啫，大佬你当所有香港人都係盲嘅，都係傻 嘅，係仲话受害 嘅，受害嘅好多时都係警察，你如果做咗特首，你可想而知。 喂，同埋呢个亦都好充分显示到佢对于嗰个形势嗰个研判啊，系嗰个第几大问题。 佢唔系研判有问题，我话俾你听，因为佢继承嘅就系六八九嘅政治路线。 OK， 即系 你从七警案嘅判决，佢今朝喺陈志云节目嘅回应，已经系充分体现呢个就系六八九二点零。 即系佢嗰条 line 系就系咁样， 唔需要再怀疑。我觉得，如果仲有人话佢唔系 less evil， 佢唔系 evil。他跟曾俊华一样咁 evil， 那些人都是眼盲的，话俾你听，那些是擘大只眼，是自己被自己的政治原则所蒙蔽而看不到的现实，是吗，你想想过去，即是说我刚才所讲那些不可以上台面的新界黑帮政治人物，公然出现他年初七的竞选活动，他的新界系的提名可以这样讲，我告诉大家是最多的。这些人为什么纷纷要埋堆呢，就是因为他是同一个老细的嘛。 乡议局27票给他了。 同一个老细的，我意思是说。那你想想同一个字头，你的特首和你隔离的黑帮是同一个字头的时候，你的施政你要做的事，其实这个是梁振英去到这几年来所呈现的败局，就是这样的原因。你看横州事件也是。如果不是高老和同他同一个字头的话，即是后面的同一个老细，我意思是。 他怎会可以这样， 他怎可能要自己亲自处理一幅在横州的中土发展计划呢， 系咪？你系咪想呢样嘢延续落去？而家唔系讲紧炒唔炒吴克俭，对唔住，吴克俭一定炒噶啦，六八九，就算六八九自己连任，佢都会炒嘅，系、咪？因为呢个系可以 disposable， 系 一个容易弃弃嘅废料嚟嘅，其实系医疗废物嚟嘅，根本系，系咪攞去堆填区嘅呢啲根本？任何人都可以踩住佢。 医疗废物都有医疗过，佢医疗都冇医疗过，佢系纯粹一个废物。 即系你而家讲紧嘅系咪呢种咁样因是非善恶不分、程序不分？所以我话好认同阿胡志伟嘅讲法，佢话胡须系一个蠢啲嘅人，但系我相信佢会跟规矩办事。我哋明白好多上边交代落嚟一定要做嘅嘢，佢都走唔甩。廿三条好，八三一框架好。但你想想如果去到这些问题一些很政治性的检控的时候、究竟去还是不去呢、有些事去到几尽呢是吗？所以我就说这个很多人说的特首都是没有权的，都是中央的傀儡，我不认同的这个讲法、香港的特首的权力是相当之大的、中央可以控制的就是关乎一国层面的事，但你说去到其他的层面的事呢，是吗？究竟那样东西去左边还是右边拱到几尽呢？呢、這個完全係特首酌情嘅範圍。 即係你諗下，舉個例就係你夠唔夠膽擺咁多自己友喺唔同嘅院校嗰度做校委，或者好多公營機構裏面你又掟曬自己啲針落去，即係喺咪玩到咁盡？呢、這個係好明顯係 因為 人有唔同嘅分別。 我成日都話喺英治時代，一個所謂諮詢式嘅政治，佢、永遠都係搞平衡。第二咩呢？就地而治，佢就係尊重你社會裏面有公信力嘅人，由佢由呢班人去代表個 administration。去實行個管治，咁佢咪有個 mandate 咯。雖然佢冇選舉，因為幫佢拖嗰班友係嗰啲咩周錫年啊嗰啲啊嘛，係嗰啲嘅簡越強啊， 高等華人， 高等華人啊嘛。跟住就係嗰啲開始就係選舉政治啊嘛。選舉政治咪吸納民主黨啊嗰啲咯，係協助緊港英管治嘅喎、啊。佢哋係十條標裏邊贊成咗九條半嘅喎、啊，係嘛？另外嗰條大家斟酌整色整水做啲讓步咁啊過埋嘅喎。咁所以我就话呢个就系英治时代嘅一个玩法。好啦，到咗梁振英就叫做党同伐异啦。直接管治，我觉得呢、這个 系 已经唔系间接管治嘅方式。 毁烂块面， 直接管治就系话我唔 Q 靠你，我自己有爱字头，我中意喐你罗冠聪，我搵喺机场揼 Q 你，系嘛，拱埋去台湾揼你都得，使乜惊你啊？呢、种就系中央嘅部门喺香港直接行使权力嘅后果。如果呢个特首，是源自他们系统的人，我再讲一次，不是所谓 evil 的原因，不是做不做23条，那些人是蒙塞到不得了，我觉得。evil 的原因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源自过去五年乱港系统的一个特首，你看到七警事件里面他要表态，胡须就不出声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要 toe the line， 他要跟回这条撑警这条线嘛，撑警这条线后面就是中联办咯。咪统战部咯，咪就系嗰班人咯，唔通嗰啲爱字头冇人出粮，佢会做咩？ 系 嗰啲大妈边度请翻嚟噶？ 系 如果唔喺深圳过嚟，嗰啲冇水磅磅少一蚊都唔会过嚟啦，系嘛？ 系 咁，大佬呢啲就系令到香港人点解咁抑郁，过去点解咁愤怒？系咪占中本来第一次恶化，其实除咗九二八之外，系咪咧？系旺角 旺角嗰班黑社会， 旺角嗰班黑社会， 啊、 有冇人去调查过？边一啲人指使呢班黑社会出嚟？点解全部都系新界系统嘅人？系咪？点解都系嗰班同小桃园、同朗晴村、同横州有关嘅人呢？你画鬼脚都知道点解啦。其实系、因为佢哋又系一个利益集团， 又系同一个老细。 而利益集团里面系有一个人将佢哋黐埋一齐、我唔相信梁振英识佢哋、我亦都唔相信林郑识佢哋、林郑只会走上层路线，识刘黄发、识林伟强、乡议局里面嘅上层嘅人。但是呢班黑鄉绅邊個人同佢哋將佢串埋一齊，成為政權嘅基礎？呢、這個先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到今日點解會彎嘅原因？唔係北京尊唔尊重嘅一國兩制，而係直接喺香港操作層面裏面走曬樣啊嘛，根本係。咁如果你要延續落去，你咪射落海咯，投白票咯。我覺得只要有一絲機會，都要懟冧林鄭，就係、咁簡單。未必做得到嘅，其實大家都知道噶。是吗？因为你现在夹可能六七百票提名的，我觉得是。 哇，那就提名期完了，知道个提名数字都已经可以收得皮了， 玩完了。如果真 的。不是、我觉得不到最后一秒都不放弃，就是打冧林郑的民望。是吗？日日做 Facebook Live。真的，大家广传。 一定要将佢嗰啲衰格嘢广传。如果唔系，我就系话，就算最终佢选到，你都要令到佢有一个警惕。 嗯， 就系话你唔可以乱嚟，你唔可以再重复翻梁振英时代嗰种嘅完全冇规冇矩嘅施政作风。你觉得梁振英问题咩？梁振英路线梗系唔系梁振英问题咁简单啦、 啊。 梁振英系个執行者嚟啫嘛。 但如果你话林郑真系选到，我谂点警惕佢都冇乜用。即系如果去到一个咁嘅地步， 咁冇噶啦，直接行动噶啦。我觉得其实 又要，唉，咁就系好惨啦。 正正就是，所以我话点解嗰啲薯粉就系铁咯，铁粉咯，就是、因为大家其实谂起好似你头先讲。屌，又嚟多五年， 系啊，哎呀，随时十年添啊！如果咁样， 系啊，唔好啦啩，又嚟，真系七一又嚟，系嘛？哇，大佬， 谂起都觉得 仲有几个月再又嚟， 唔使七一噶啦，我估，因为之前你要准备阿习近平啊嗰啲咁嘢嚟嗰啲，又一轮大龙凤噶啦，一定。 咁所以好多人仍然会相信就系话，唉，习近平阴掂咗佢。当然，任何一个香港特首都系一人一票阴掂， 嗯， 就系、是、习近平一个人一票阴掂嘅啫。但是呢他那票的陰點呢究竟上一次張德江南下傳話呢我都是真事、 嗯、 第二傳話都相當清楚、嗯、這個不代表陰點、 嗯、 即是說也都沒有說過曾俊華不可支持、 嗯、 即是說如果去到一個局面那個民意拉開到一個地步是香港人集體表態是不接受這個林鄭的話、 嗯、 那我覺得呢就會出現一個 flip 的情況就会转变啦，我觉得 系佢临尾都即系好似上次咁样，临尾哇民望高咁，佢就突然间 嗱，你睇到噶李慧琼嘅提名策略都相当之充分反映到民建联嘅蛊惑嘅情况，即系话我又买上盘又买下盘， 系啦，我推荐你，你可以唔跟嘅， 我又推荐俾民建联，但佢又可以唔跟，另外提名同投票又分开， 系啦， 即系话打咗两重钢盔，用咗两个避孕套， 系 咁，所以我就话咧，你都睇到啦，如果系铁杆。由习主席落到嚟李慧琼身上去传达张德江嘅命令，李慧琼又点可能咁样戴两顶钢盔去俾呢个提名啊林郑咧？ 系，同埋正常嚟讲啊，即系正所谓政治咧都延长啊嘛，咁点会咁快驳即系已经落驳晒嘴咁样？ 我谂经历过上一次，大家都唔敢驳噶咯，我觉得。 即系我讲个领导人啊，领导人都唔会啦，系咪？即系我唔到最后一秒，我都唔驳取啦。 好似啊，你嘅竞选对手汪明荃最有智慧啦，我都系我睇下睇埋嗰啲黑材料先。 呢个我都好欣赏。 系啊，即系我谂有嘉英嗰点化真系，即系所以话睇埋啲黑材料呢下好紧要噶嘛。但我觉得今届就唔应该有黑材料，我觉得。 嗯， 今届会咩咧？会喺公职上、喺政策上互揭对方过去嘅立场。 嗯， 呢种就会用。即系话你以往嘅政府又唔系咁讲嘅，你对税制检讨又唔系咁睇嘅，你又话我嗰阵时咁样入去起楼唔得嘅，咁啊呢啲咁嘅嘢咯，我觉得 系。 咁但系我觉得又亦都唔会真系改变到市民嘅睇法。 嗯。 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开七警咧，其实有一 part 未讲嘅 TVB 嗰一 part。 系系。 嗱，好多人就净系讲咗呢个法庭判决。喂，大佬，当日呢个袁志伟， 嗯， 系咪引发到 TVB 新闻部大地震？ 系。 而当日有份联署嗰封信嘅，其中有一半喺呢两年半之内已经离开咗 TVB， 走晒系啊， 十几个人 系啊， 系嘛，周杰仪啊、何永康啊嗰啲系已经走晒啦。咁我想问一下袁志伟，其实系咪应该向呢啲同事道歉，甚至引咎辞职啊？ 系才不会啦， 我觉得好简单嘅啫。你问市民系咪净系食花生？唔系，我觉得系一定要除咗打击呢个林郑之外咧、嗯，香港人系要抵制呢个 TVB， 我觉得。 亦都才不会啦， 香港都抵制紧噶咯，其实已经系后生嗰啲啊， 后生嗰啲咯，但系都系少数啫嘛。一般我你要酒楼食饭，四部大电视都系开紧 TVB 噶啦。 嗱，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如果翻屋企见到阿妈睇紧 TVB 嘅后生仔，就要不断喺佢身边呆。唉，嗱，我介绍你睇下 YouTube 啊，用睇下个节目好得意啊，叫做夺命捞松啊。 呢啲咪差嘅公关啦，呢啲 吓 sell 啊！唉，有个光头仔好有型，好似黄锦星咁讲嘢，好搞笑嘅，成日讲错嘅。佢有个节目叫做《十八般武艺》啊，咁你就要介绍你啲父母睇咪得咯，我觉得。咁但其实我认识系调翻转，好多时候父母教啲细路睇我哋嘅节目。 系，但系我哋即系所认识嘅、接触到嘅，其实都系少数啦，即系你 majority。 喺啲搭地鐵嗰啲人揸住個嘢，咪又喺度睇緊嗰啲咩 TVB.com 嗰啲嘢。 咁話時話 好難嘅， 就算我上網睇，我都唔使喺電視機睇，我等你個收視率跌到個地步係咩咧？因為 TVB 盤生意已經唔掂，所以而家有迪爾收購定係咩？亦都因為佢嘅 rate cut 係好貴嘅，當佢嘅收視率跌到跌低個，譬如20点咁樣，佢就收唔到個廣告價錢，而佢盤數咧個成本係好高嘅。 係， 即係 TVB 係有一個好脆弱嘅平衡點喺度，一過咗佢就大鑊噶啦。其實，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已經就嚟去到個臨界點噶啦。 係， 咁當然好多人就話：咁 TVB 冧咗咪仲死，俾大陸佬買咗。喂，對唔住，而家上海文網集團 都已經係咁啦， 已經係 TVB 嘅其中一個單一大股東嚟噶啦。呢個黎瑞剛，亦都點解民建聯嘅前職員可以入去 TVB 控制呢個新聞部，原志偉會？即系袁志伟会请个咁嘅人解呢个 TVB 嘅新闻部咧，亦都系有原因，我觉得。咁所以咧，大家好都唔记得咗 TVB 呢一 part 啊。袁志伟就系当日谴责嗰啲员工，你哋唔通系佢警察里边嗰度从乜？你点知佢哋做乜嘢？ 同埋 而家个法官嘅判词就系兜巴车落呢个袁志伟嗰度啦。 同埋佢当日， 我相信个官话，我相信佢哋搬佢嗰度就系为咗殴打。 系，同埋当日袁志伟系朝头早条片出咗。 晏昼就瞄咗啊嘛，冇咗对冇咗旁白嘛， 冇或者改咗嗰、那个即系拳打脚踢啊嗰啲， 冇晒旁白咯，系咯，就因为佢话你点知佢就系做呢啲嘢啊？ 系啊， 你系佢哋条虫， 心里条虫啊，咁样喎。 咁而家好明显啦，个官就信纳 TVB 嘅摄影拍到嘅呢段片、而作为最主要嘅证据，证明呢七个警察系殴打曾建超，作为报复， 而有意亦都系有意图， 有意图去袭击佢。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個係對 TVB 嘅一個。不過我覺得人無恥就無敵嘅，係嘛？當呢個 TVB 淪落到今日咁嘅地步啦，已經咁你再講咩嘢都好啦。我覺得其實咧，對於一個無恥嘅新聞部嚟講咧，係冇影響。 有啲朋友都 cap 咗唔同嘅，即係今日嗰、那個宣判出咗之後咧，就 cap 咗好多唔同嘅媒體。嗰、那個 headline 係啦 ，TVB 係最衰格。 TVB 就係話特重嗰條唔入，不過交替嗰條入，即係個強調點就係話佢 重嗰條唔入， 係唔入嗰樣嘢， 即係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係啦，嗰、那個咧，即係佢以呢個唔入就唔、是、成立嚟做呢個基調。不過就咁。 嗱，呢個亦都要你要睇個主控， 唯一一個係咁 主控嘅策略嘅。好多時佢哋檢控都係咁嘅，包括即將宣判嘅曾蔭權案都係。重嗰條就係叫做防鬼條例，輕嗰條就係叫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通常咧，嗱，今次就區域法院就冇陪審團啦。咁就亦都係希望個控方亦都係一樣嘅。你放咗重嗰條，就容易嘅心理上就釘入輕嗰條。 係， 所以通常兩條交替控罪咧，重嗰條唔入咧，就希望就係啦，釘得入輕嗰條。咁但係你話警察援助級點點點咧，我覺得你哋可以點咧？我想问，点解你哋唔再公开去反省一下咧？而系觉得话俾人听，你哋觉得不受到不公平对待？ 系啊，又话遗憾啊，成啊咁样，同埋佢哋一定会上诉啦。我相信， 我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但系呢七个人已经冇噶啦，我觉得。而呢、這个我谂警务处长都要谂清楚，佢嘅表态系点样？如果你系林郑、蒋元秋、梁美芬嗰种嗰条拉嘅话咧，我觉得亦都令到而家江河日下。经常偷拍裙底的警队是会的那个真的我不知道 为什么是啊我很喜欢的还有很喜欢警局搞搞事情就 是始终都 是喜欢玩社交媒体跟那些英超那些奥斯尔一样挂着玩社交媒体不踢波就是这个就是 普巴都是 不是所以被云家咬了这个不踢不好像不出他欧联好像挂住即系玩 Facebook， 原来真系大镬噶。 佢哋玩 Twitter 嘅一样， 牺牲自己事业嘅会，同埋系度嗰啲庆祝动作，你知唔知？ 跑普巴咯， 系啊，个发型庆祝动作，都唔谂下点样入波，就谂咗入波之后 系啦。 呢个就系而家即系我谂系90后嘅问题。 系啦，系啦。 咁所以就如果呢、這个即系警察嘅今次嘅事件之后咧。是真的被人看不到一个 sincere 的反省检讨的话呢我不知道真的在占领之后我看不到你想想以前六七暴动是有调查委员会是有成是不是很多左仔声称自己摩星岭受到这个暴打啊被政治暴啊等等。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是很多东西是假的是作。咁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看看这个 就嚟記協有一場就係、是、叫《消失的檔案》， 嗯， 講六七暴動嘅一個紀錄片， 嗯， 咁教協喺三月都有一場嘅， 嗯， 咁我哋都有機會嘅話，我哋希望自己城寨都辦一場，就可以播呢個《消失的檔案》 嗯， 因為我覺得六七暴動五十年咧。我覺得香港人是值得再一次去回望翻究竟五十年前左派暴動是一回咩事？因為我覺得文革的幽靈咧，其實是未消失 的。哇！簡直死灰復燃 添。而家喺香港甚至係有死灰復燃之勢。喺五十年之後，我哋望翻呢件事，唔係話要追究純粹追究責任，而係我哋要警惕呢種咁樣嘅死灰復燃嘅情況，嗯，就係為咗一個政治目標。為了達到一個內地的政治目的，是可以完全置香港的利益不顧， 嗯， 這個局面香港這幾年正正就是走這條路， 還有你剛才說警察有沒有反省呢，我真的看不到有，看不到有，起碼即他們不斷地去即又要加裝備，啊，又要請更多的人， 現在說就採購橡膠子彈，跟 著 就網絡監管，開一個警總警司位， 跟著還要什麼，不時搞一些演習去震懾你，啊，那些樣即我不覺得他有反省 的，那就會繼續犯錯，我告訴大家，即除了影群底之外，可能他們高科技影，可能沒那麼容易被人發現，可能但是我覺得這種思維， 嗯， 你大家冇做錯，記唔記得？ 係啊， 秃鹰啊， 係，不過大家要坐咁啫，而家 係啦，係嘛？秃鹰就去咗元秋度打工喎， 係喎， 所以點解元秋出嚟撐警係有原因嘅，嗯，因為佢請咗秃鹰入去喎，其實係，所以咪話咯，我就係話警隊淪落到咁嘅地步，一個一哥強硬派、鷹派一哥落到嚟之後，要去仲要係 做一份 人工相當之低嘅顧問，即係你仲衰過喂大佬啊，人哋。 即你有冇少少 integrity？ 李明葵啊， 系咯， 打边个啊？嗰啲好啲啊，系嘛，大佬， 即系 李君下都系李嘉诚 ，O K， 都唔会搞下搞下搞到女长元秋啊，大佬，咩料啊？即系你个企业本身，所以呢啲系你仍然相信蓝丝嗰种，其实嗰种系毒药嚟， 嗯， 嗰种你哋冇做错。嗰種藍絲嗰種撐警啊，你唔好以為嗰個係民意，嗰，那個唔係民意嚟嘅，嗰，那個係後面一啲中聯辦嘅官員喂緊俾香港警察食嘅啲毒藥。 嗯， 我亦都覺得好多社運嘅人士喺集會裏面唔好粗口辱罵警察。 嗯， 我覺得呢個係冇必要嘅，我覺得其實，嗯，除非佢嘅執法係出現咗好大嘅偏差。 咁我就用翻嗰句啦，示威者都係人啫，有情緒噶嘛。 嗱，呢個係啱嘅， 係啊，呢個啱， 因為我哋的而且確係普通人， 係啦， 係咪？我除咗鬧你，我仲有乜嘢可以 我做乜嘢？ 咁但係我覺得亦都無補於事，我覺得，即係你睇到香港警察同香港市民對立，香港群眾之間、泛民之間互相對立、互相攻擊、互相誅心，最終邊啲人有利咧？我成日都問呢個問題， 嗯， 係咪？係邊啲人令到香港變成一個四分五裂嘅社會？ 嗯嗯， 在林慧思事件第一次造成分裂的时候，究竟幕后你不用信我讲的，大家上去看林慧思事件，上去看一片当日出现了什么人，撑警集会第一次，第一次有休班警员警察工会去参与的是林慧思事件，幕后动员他们又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中所谓中联办警政处的人呢？是不是这些警政联络处的人呢？是不是一些共干呢？是吗？曾超科50年代潜伏在香港警队里面，嗯，当日就是策反华籍的警察， 嗯， 在暴动的时候直接呼吁那些香港华人的兄弟不要听从这个白人的指挥去镇压我们爱国的同胞， 嗯， 是吗？这个就是50年代发生的事，今日我希望大家真的擘大眼睛看清楚，香港警察是不是仍是仍然是受保安局指挥， 又甚至乎保安局又是不是真的受什么人指挥， 人指挥啦，如果不是的话，你以他们今天的反应你看到的，其实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嗯， 我觉得究竟那些出来为他们吃毒药那些撑警蓝丝， 嗯， 是为了他们好，啊，为了警察好，啊，你做一个普通警员，我们有听众都是纪律部队， 嗯， 你不需要听我们讲的政治那些其他东西，嗯，你只要想想你们都是香港人的一份子，而那種的撕裂，那種警察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對立所造成的撕裂，為什麼在97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嗯， 是究竟是不是完全的站在示威者那裡，因為有人用一些事件去製造一些事端之後，將它 escalate 到去 將嗰個係啦，嗰個分 不成比例地將嗰件事 誇大， 係啦，誇大到一個地步，就係林慧思事件啦。 係， 而林慧思事件好明顯係同法輪功有關。 嗯， 而一路以嚟清關會法輪功呢個系統就係同內地嘅反法輪功活動， 嗯， 嘅官方由周永康控制嘅係有關一路落嚟，就係嗰條線，我覺得。 又等於好似嗰啲即係歌手喺微博唔知講句乜嘢，跟住俾人群毆嗰啲一樣啫嘛。 一樣，咪陳靜心做咯。而家 呢啲咪就係、 是、陳靜心咪搞阿張敬軒啦， 係啊， 嗰扎咯， 咪就係 搞阿林夕啊，嗰個咪 係 佢咯。 呢啲咪就係文革式咯，文革式恢復言咪就係呢啲咯。 喂，嗰啲全部有官方背景嘅，大佬，你以為嗰啲共青團嗰啲公眾微博號嗰啲、嗯，全部喺發動網絡審判嗰啲，其實全部都有共產黨嘅手指模 喺，係 唔係普通網民嚟嘅根本係。嗯，所以我成日都話香港人唔好再中伏，唔好喺長毛參選裏面又再翻翻去嗰種豬心論，你撲街，我撲街，喺度靠 X 人哋老母可以攞到民望，嗯、我就真係唔信，真係係咪先？包括喺警察呢個問題亦都係一樣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翻翻一個正常嘅香港，修補嗰個裂痕，我覺得係要有一個好有決心嘅人。 嗯， 呢、這個決心係唔可能係一個 sloppy， 即係嗰啲嘅滑不留手， 嗯， 嗰啲。在这里见缝插针的林郑这种人、 嗯 是看，我完全看不到他有这个决心、 嗯嗯、 是去修补的这几年来这五年来梁振英所造成，包括梁振英背后的势力、 嗯、 所造成香港社会的种质变、 嗯、 要修复是很长的时间的，其实是不是只是踢走一个吴克俭，甚至不是只是踢走陈茂波、刘江华、 嗯、 张志刚、罗范招芬呢啲可以搞 得，冯伟光 呢个唔使， 应该会应该 呢、這个 过渡唔到啦，系咪、 啊？送去中联办啦，我觉得呢、這 个唔系堆填区咩？ 啊， 唔系堆 填区，唔系等佢帮下中联办做发言人咯，我觉得， 哦、 因为佢做边个边个死噶嘛，系嘛？即系坦白讲，呢啲叫做有个咁嘅猪一般的队友， 系 嘛？就冇可能赢噶啦，根本系， 所以送呢个好呢个。 系啦，嗱咁就今晚我哋就唔好尽量唔好超时，因为今日情人节话晒都系。 系我哋要陪小三啊， 翻。系啦，我哋或者小四。咁咧就好多情人节两公婆或者系一对情侣喺度听我哋节目嘅咧，就都即系、就是、祝贺你哋咧，希望你哋真系可以白头到老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如果一单身嘅话咧，就唔紧要嘅，其实。希望你每年 事、啊， 希望你每年情人节都可以有呢个节目。陪你呢、這个度过呢个单身嘅情人， 即系我哋咪变咗一只杯咯，咪 啊？唔系啊嘛？ 你讲到好似 重口味，咁重口味， 你讲到好似咁样噶嘛？即系我哋系唔系咁样、 啊？我哋系呢个点讲咧？系治疗系嘅主持人，即系好似嗰啲颜面舞嗰啲咁啊！我谂 咁咪要有两眼水汪汪啊！咪要 唔使啊？把声好似梁振英咁得噶啦。 O K， 阿 Lens 得 ，Lens 得系。 系咯，不如咁啊，下次揾佢喺情人节嗰度点歌啦，可以 录几条 声低啊，系啊， 抚慰下即系寂寞的心。 朋友，你寂寞吗？系咪？而家点一首歌俾你听？ 系 叫做 热烈的太琴，热烈地唱 回头太难。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